锵锵三人行。 有请，今天咱们这个迎来林奕华导演啊，林奕华导演，哎，好久没见，真是。最近我注意到你的这个动向啊，我看他是用戏剧的眼光哈，在看香港社会、香港这个人生啊。林奕华导演最近对香港一个新闻，我发现你感到尤其兴奋，虽然不是你生孩子， 对，是你的， 我觉得比你生孩子你还激动。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林奕华导演就谈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众所周知，新一代的香港之子又诞生了啊！上一个香港之子好像被认为是李嘉诚那个啊，这现在的香港之子一窝出来仨，咱不能说一波是吧？咱们可以看看照片，跟这个李家咱们都分享欢喜。哎呦，你看这个李兆基啊，这是香港这么大的一个新恒基的这个啊领袖人物，这个也是第二有钱的吧，在香港算。李嘉诚算家族第一，他是第二有钱的。这家伙三个男孙，哎呦，这是啊，非常可爱啊。然后你再看下边第二张照片，你看这仨孩子，全香港700万香港人呢，现在日日夜夜都在谈论呢，谈论这仨孩子。而且呢，人家这个大派红包啊，公司里买他公司每一个员工都给10000块钱的红包，总共支出3300万。 嗯，他所以他也是要3300，就是三三无穷的意思， 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但是呢，这个事儿表面看起来是个合家欢喜的事儿哈，我稍微往里一看呢，这个事儿复杂了。他的这三个儿子呢，叫做代孕，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大儿子叫李家杰，是吧？ 对， 一直未婚，是个香港的钻石王老五，也已经47岁了。嗯，那么专门跑到美国去。非常秘密的情况下找的代母吧，嗯，带着卵子，带着肚子。你再看一张照片，你再看一张照片，李佳杰大儿子，你看看着也挺年轻嘛，对吧？哎，这是一下弄出三个孩子来，嗯，然后呢家里还有老二呢，嗯，老二是李嘉诚啊，不是那个李嘉诚啊，老二是李嘉诚。李嘉诚的老婆是谁？又是 徐子淇，是也是一个明星，过去一个明星，现在生两个女儿。 徐子淇拼了命的生，到现在也是两个女儿了。嗯，那么这个你看是不是我们又多一重分析呢，林导演？ 没有，我刚才坐下来我就问我说，其实女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都觉得说是爷爷抱着三个孙子，都还没有先看到爸爸抱着三个儿子。嗯，是爷爷先抱，让我们替爷爷高兴，然后才轮到爸爸高兴。嗯，那妈妈呢？所以我说那个缺席的女人还是让女生来先说一下。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非常的愤慨，因为我觉得就是花钱买，然后把女生当做是一个产品来的，就是你就是一个机器，你就是负责生孩子，生完了以后，在依照代理孕母，如果在国外的一个规则的话，你基本上它是不可以曝光的， 绝对保密的， 绝对保密，不可以曝光。它甚至可能还会跟这个男方这边签了协议，未来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不可以回来让孩子知道我是你亲生的所谓生理上的妈妈。我觉得这个太我无法理解。她怀孕9个月，而且三胞胎，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就算你是自然受孕的话，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辛苦的一个过程。你要怀三个在身上，这9个月当中，她肯定吃尽苦头。所以她把这三个孩子生出来之后，竟然可以让他到香港，然后我闭着眼睛，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我觉得这对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哎， 但是又行，你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你一个海外奇闻啊。你将这个导演可以给你看一张照片，照你这个说法，外国现在已经有这玩意儿了吧？有一个女人，咱们导演看这个照片，就这个女的， 是 她呀，帮人生了8个孩子了。你看她也不在乎曝光吧？她说呀，我太享受这件事了。我发现这个生孩子怀孕上瘾了，是不是？他说我太享受这件事了，我忙的都没时间生我自己的孩子了。他已经帮别人生8个孩子，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光是为了钱，就是说是给他钱，他帮别人生一个，给钱不帮别人生一个。他说呀，每次我怀孕这怀胎10月的时候，雇主就是雇他生孩子的那家人呢，包括他们中间的这个机构啊，对他的那个呵护备至，你知道吗？就孕妇，他说呀，我觉得这个呵护备至，他说我就享受怀孕的时候被人呵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怀完了给他们，然后我就抓紧我再找下一单。 这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你们女主持人是多么的虚荣，你知道吗？我就听咱们公司，我就不说是谁，有一个女主持人跟我讲为什么她当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我就难以理解了。她说我就最享受啊去化妆间， 嗯， 被那个发型师啊化妆师啊在那么伺候着，哎呀，她说我就为了这个我就休息当女主持人。 可是这是个体啊，但是你现在关系到的是下一代啊，而且在我们一向是说这个孩子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如果在我的传统观念里面来说，那我要有父亲，我要有母亲啊，不管我今天家里面再富有，我可以给你再好的教育环境，但是你就是缺母爱这个部分，这样子就不应该鼓吹这件事情。而且我知道在国外算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它其实主要是因为给不孕的夫妻是说让你有机会有下一代的延续，但是显然现在演变到现在，你代理孕母就是有钱人做的事情。我就算今天是个不孕夫妻，我没钱，我还是享受，没有办法感受到这种有孩子的喜悦。 弱势群体的话 是 想找个肚子都找不着， 而且他现在是找肚子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他不是，他还找了卵子，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找肚子，他找了卵子。 计较 你找肚子，我还是这个恩爱两夫妻哦，我只是真的生不出来，我找借个子宫，但不是，他这次还借了卵子，那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那个妈妈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她是 什么样的， 她的卵子还是她只是借她的肚子。所以像你刚才讲的， 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我认为她卵子显然不是她爱的人嘛，就显然不是爸爸爱的人， 根本是另外一个人的卵子， 是是是， 然后再放到这个女人的肚子里面， 有两个女人， 对，所以她是租一个房子来住，她并没有买这个房子。 他们讲啊，就说这个事儿为什么现在在伦理上有很大问题，在国外也有争议的啊，就说这个最多的数目啊，从它的各个环节上看，提供精子、提供卵子、提供子宫、提供的什么养，包括养育，最多可以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就是这个孩子。因为什么呢？怀你的这个女的也算是你的妈，对吗？提供卵子的也算是你的妈，最后甚至是奶妈，养你嘛，养就是养育是父母嘛。就说到最后就说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最多一个这样的试管代孕婴儿的话。 嗯，不过我觉得刚才在讲的那个有关伦理的东西，如果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冷酷或许比较现代的一个观点来看吧，我们看到他们是三个在这个照片上，但是我们看到新闻其实是越来越多这样的双胞胎或许三胞胎，也就是说将来这样子被诞生下来的这些下一代小朋友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这盘生意也好，或许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制作的过程也好吧，就是在经济上非常划算。第二呢，就是越来越多人支持这个做法的话，它慢慢就变成社会上的伦理也会被改变了。 哎， 那这个它变成是一个现象，而不光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觉得说是对还是错。因为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其实为什么突然之间很多人都生双胞胎、三胞胎？比如说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叫 Ricky Martin， 对，他也是去借一个代母来生了小孩嘛，生了双胞胎。 你是不是觉得这帮同性恋解决了问题？ 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但是这个东西也可以说是这个升级科技，我比较关心的或是有兴趣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比如说你去看医生，医生又告诉你说，哎，这个药对你可能很好，所以你要不要试试这个新药？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的确可以省去很多时间，还有资本，因为你一来的话，他可以时间就是金钱嘛，所以你一生就是两个，然后三个，那你就可以结束了，你就可以说我的青春，我的什么，他都可以就是买单。 在我过去跑医疗新闻的时候呢， 你还跑过医疗新闻？ 我跑过五年的医疗新闻。 哎呦， 在当初在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其实他是连性别不能挑的，因为你其实是希望能够有个小孩，可以。 对， 就像您说，我们可以挑两个、三个小孩，没问题。这在台湾也有名人这样做过，那我觉得这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不挑性别，我自然让看哪个精子健康，我们就让他留在卵子里。但是这个三个男孩子这件事情显然是挑过的，而且显然是游走在一个法律的边缘，就是我可以当众说哦，我不知道，医生就说哦，我就这三个精子正好刚刚好，他很健康就留在里面。但一次三个男孩子，这是挑过的。 据我所知，试管婴儿啊，特别容易出这个两胞胎啊、三胞胎，因为啊，他有的时候他失败率是很高的，所以他种这个种子啊，他不是只种一个， 是 他同时种几个。你知道，在大陆也有偷偷摸摸干这个，你上网就能看到有这个网站，哎呦，在一个可能在一个屋村里租着房子，就养着几个孕妇，等她怀着孕，有时候为了让你成功率高啊， 俩肚子俩妈帮你怀着你的孩子，如果都成活了呢，这有一般雇主都是说两个我都要， 嗯， 好像说是什么8万到10万，这女人， 所以是像养个猪一样，母猪就生孩子，然后就天吞着走，对啊， 农场 飘着走，好可 怕。如果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呢，他们就讲一个理儿，比如什么民法通则里讲，就是说人的器官不允许买卖， 嗯， 只能捐赠，对吧？因为这事儿你就无价的，你怎么，而且买卖会衍生出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么人就说了，按照这个法理，子宫是人的器官， 嗯， 那么你说你买人的子宫， 嗯， 这事儿。这不光是伦理的问题，这是法律的问题了。 是法律的问题。不过你知道，法律因为它现在可以有不同的所谓的一些文化语境，所以你拿到美国是一回事，拿回来香港是一回事，所以变成说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人马上去跑法律新闻的，回去都想知道从那个角度到底是怎么看。不过更有趣的一个事情是，我想香港人不太关心法律这个角度， 是 最重要还是关心是经济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说刚才提到的他的李嘉诚的太太，他就要承受一些压力，就是因为他生的都是女儿。我就在街上看到有些杂志的封面，就是说一直生到儿子为止。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用酷刑，然后要到招供为止，对我来讲的感觉是蛮残酷的。 真是说到底啊，钱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再给你看一个照片啊，你都想象不到，不光是这个什么香港首富，人家这个代孕的方式生孩子，就连本拉登的儿子儿媳都找代母。但是我说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大胆的人，有俩人敢袭击怀着本拉登孙子的那个代母，还把他给打流产了 啊。真的吗？ 你看这照片啊，最近世界上新闻，这是本拉登的儿子和儿媳，他们俩也是找一代母，还是怀了双胞胎啊，人本拉登的孙子双胞胎，就他们在中东在哪儿被两个莫名其妙的人袭击， 真的 袭击之后这代母流产了。 美国 FBI 干的吗？很怕这 DNA 延续下去。 哎，我就发现幼婷这个女人呢，她维护女母亲的这个立场啊。但是我跟你讲，幼婷，你是出于本能，他们这个观点呢都是很新的。什么叫天经地义？这个事儿非常难说。你比如说啊，咱们从一方面来讲，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听上去也很天经地义。这三个孩子将来长大了，有没有权利要求，知道我的生身母亲，是谁？ 最近有一部电影，我容许我又带回同性恋这个话题， 好， 叫 The Kids Are Alright。 它就是讲说两个女同志，她们就用了代父，然后就生了两个孩子，然后等她们都长到17、18岁了，突然之间两个孩子就想找出他们的父亲是谁，所谓的那个 biological father。 然后她终于找到了，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这个父亲就回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很多的趣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现实中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将来是怎么样很难说，因为也许那个社会的氛围已经变到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伦理规范可以控制的话。 所以我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我们以为现在天经地义的事儿，实际上在另一种情况下，你不要说未来，你像说过去这个斯巴达，斯巴达人为什么说训练的这个战士都非常厉害啊什么的，说是那个什么爱，有支军队300人叫爱军嘛，全是同性恋。爱军为什么？斯巴达的人的这种国家观念就是生出孩子来啊，全集中了，都不跟父母在一块儿， 是为国家生的， 甚至于说国家挑选，这个身体不好的生出来发现有残疾的孩子扔了就， 你就是精英主义了， 精英，甚至于像这个康有为，他们那个最早提出来的一些什么大同社会，甚至是毛泽东在早期青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家庭是不好的，就是未来的社会啊就消灭家庭，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像你看像你说的什么孩子是谁的，孩子是公有的，孩子不是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的，孩子就是一生出来甚至有个集中的幼儿园， 是 国家帮你养着孩子统一培养。你说真到了那个时候，父爱母爱 所以你说就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更不家庭是一个概念，但另外概念我认为这是如果讲到什么人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就是你生出这个孩子的延一个生命的延续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爱的延续，它是在这个地球上它是让一个人类可以继续生存在地球上的一个最物竞天择的问题，你要让它多元化，你不可以去选择它说你想如果 生殖方式多元化不行吗 但是你现在生殖的方式如果当然生殖方式多元化我说我没有反对就是代理孕母就借子宫，但是你现在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他还显然可以挑性别，我显然可以挑 DNA、嗯、我可以像回司法发达是多几百几千年前的事情，我们回归到那个时候那不是很可怕吗？ 这有点很好玩，这个东西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讲它不叫回归它叫进化，它就是把这个东西再往前推，就是每个人都很有用、嗯、因为在我们这种以经济挂帅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每个人讲的都是它的实用价值，你刚才讲到家庭这回事还是要回到实用价值来考量，他们如果要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爱的话那家里可以提供爱，但是问题是如果将来按照现在的发展这个文化发展的一个步伐的话，爱是可以买的，爱不是培养的，因为现在不注重过程嘛，所以我们要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资源或许资本我们就可以达到的话，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生这三个孩子他根本可以减去的就是谈恋爱的时间，可以不用等待的时间，那我绝对不是说这是对的，它只是一个人类有可能因为科技的帮助它就是往前自然走， 所以这不是进化，到最后我觉得就是灭亡的走向灭亡的一个方法，因为你不让人类有多元化的发展，你不让女孩子有该有女孩子出生的这个数量，你控制了男生只有男生、嗯、你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继续这样下去、哦、以后像他这么爱男生一次生三个，显然那他未来就是他需要三个女伴，但是如果每个家庭都这样选择到最后 但是 没有女孩子 了，贫富悬殊的话就是穷的人就负责生女孩子，然后有钱的人就负责生男孩子、 哎、现在穷的人是杀女孩子啊，你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就说大陆有这个地下搞这个的，他们说现在担心有个什么问题啊，有些人是他一知道性别，比如说他要成活率高的话同时下几个种嘛，几个多也几个肚子嘛，一个十万也就是三十万嘛，三十万如果发现一个是女孩的话就流掉了， 这个已经存在应该蛮久的了， 对， 所以这个性别歧视这个东西跟性别功能我觉得它还是很挂钩的，今天我们还是觉得说因为男生可以繁殖可以主动，所以大家还是觉得它比较在市场上面比较值钱，加上这个观念的问题，传统的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把这个观念拿到比如说像一些北欧的国家不是一个问题嘛，就是你生男跟生女其实你看到很多比较相对来讲就行事风格啊，还有在说所谓的社会职能上面都是同等的， 你看冰岛那女总理，这国家一通过法律说同性恋可以结婚，她马上宣布我跟我多年的这个同性恋女友就结婚了，所以我看林导演呢，你看我们有句话呀叫屁股决定脑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觉得这能帮同性恋解决实用的问题 没有，但是你知道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会同时觉得对女性是非常不公平，而且这个东西每天在你的面前用七彩斑斓的一种方式变成好像是一个你现在在念中学的女生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对她来讲也是有压力的，因为她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说原来我一定要嫁有钱人，而且呢我可能还要跟那些隐蔽不知道在哪里的人在竞争将来我的升职能力， 没错，就是我即便不嫁有钱人呢我也要当有钱人的肚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主要是香港之子啊，好像给我们指出未来的这个混乱是吗？未来会怎么样呢？ 毕竟他是名流，所以我觉得他有带领的作用，所以这件事情呢他这样一做我会觉得特别的反弹，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带领风气的一个责任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同一个时期香港有另外一个名人叫林嘉欣啊，他就生了一个女孩，然后他只生了一胎，然后呢他很好玩，就是在一个周刊上面他有个封面，这个封面就是他跟这个小孩的一个对望，那我两张照片一起看的时候很深的感慨，就是一个是爸爸都没有抱那个儿子，是爷爷抱着三个孙子对着镜头在笑，另外一个呢就是个妈妈的侧面对着他的 小孩，他的小孩也在跟他互动，那马上你就看到一个什么叫传统，然后一个什么叫可能是一个你可以说现在或许未来。那我觉得有时候情感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在我们非常讲究效率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慢慢被淘汰掉。 我觉得是不是属将来是属于一种古典的东西了，也过去你们编戏剧的最讲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看来连这句话都未必 保不住了。 我现在觉得有个永恒的是个英文单词啊 business 啊，我觉得永远就是这个商业交易啊，交易啊，这个是颠扑不破的，什么都是什么换什么，对吗？这是没变的。你而且到现在我就觉得乱了，所以又停，我都不说好还是坏，人家说天道无亲的这个，你知道现在第几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国家说非婚生子女啊也都可以落户了怎么着的，所以好多呀做那个亲子鉴定的，这一鉴定就发现呢很多孩子不一直帮别人养着孩子，其实你说这将来这都改了，又你知道我们有就这个朋友的朋友吧，就讲那才叫卧变的，这一查发现呢他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有一个是别人的孩子，问题在于呢是老二是别人的孩子，你知道吗？中间是别人的孩子，那你说他老婆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最后呢就是某地方去别的孩子，我帮你养了十年了，就是这 么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贺岁片今年的我最想看就是肇事孤儿，就是肇事孤儿 也是养病。 对，我觉得这个太就是针对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能看出当中很多跟现实对话的东西。 对，这个真是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这个认识，你知道吗？新出现的情况永远颠覆你以为你懂得的这个人性，你以为就这样吗？你以为感情就是这样吗？人情就是这样吗？你发现呢变化。